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一，农历7月23，北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各族儿女携手奋进，团结奋斗。追寻精神密码，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创领跑之路，创发展新篇》。东京残奥会第5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收获16枚金牌，稳居金牌榜奖牌榜第一，总奖牌数突破100枚大关。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回应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表示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开展科学溯源，反对溯源政治化。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附近居民区遭火箭弹袭击，已导致6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了当前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明确提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定要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抓好各项任务贯彻落实，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综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陈建龙表示，宁夏历来有着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下一步还将继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们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把这一主线贯穿于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打牢民族复兴的思想保障。 内蒙古自治区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自治区发改委主任龚明珠表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被列为自治区“十四五”规划重要篇章。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健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全力推动“十四五”期间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现创新发展，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边疆稳定常驻常固。 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地处祖国西南边陲，2018年底，独龙族宣告整族脱贫，成为边疆少数民族一步跨千年的生动实践。如今的独龙江乡，村村通硬化路，通5G网络，互联网加教育，互联网远程就医全面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独龙江乡党委书记何文宝表示，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就是搞好民族地区的发展， 团结队里好，全乡各所干部群众守护好西南边疆安全，保护好高黎贡山生态安全，把独龙江乡建设成为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样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 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新疆奇台县大全塔塔尔族乡党委书记李志民表示， 我们将依托塔塔尔文化定位、南部山区资源、畜牧业发展优势，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高标准规模化养殖业等重点产业， 不断提升农民人均收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赵林平是内蒙古艺术学院副院长，他所带领的舞蹈创新团队不断从多彩的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创新发展。 认同中华文化与认同本民族文化其实是并不矛盾，也不是对立的，而从多元文化提取和转化的智慧，

今天播出闯领跑之路创发展新篇，采制总台驻广东记者刘一晨。 在深圳市粤海街道，聚集着上百家高科技上市企业，数以千计的科创公司。可谁能想到，当年粤海街道正式成立时，这里还是一穷二白的泥塘和村落。今年70岁的陈文江，每次回到粤海街道，他都会想起1990年街道开始筹备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后海这条路边，很多地方都是空的，根本就没有这些楼房。南山街块原有的也才有4个街道啊。 要在泥塘中闯出高科技产业的摇篮，没有先例可循，只有先行先试，大胆探索。1991年，深圳市通过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科技园建设进入快车道。1993年，深圳经济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出台，华为、腾讯等一大批企业咕咕坠地。 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服务企业，当他们还是小企业的时候，都免不了有方方面面的问题。政府有的部门到街道这里都全部必须有，就对他们实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服务。 由闯起步，靠创加速，在荒地上拔地而起的粤海街道，从海边村落变成了高新技术企业聚集之地。在位于粤海街道的深圳市留学生创业大厦22楼，汪之涵正在埋头工作。截至今天，汪之涵带领公司的研发团队已经先后承担了10多项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 其实当时呢，我们做了一些考察对比，觉得非常幸运，能够把我们的企业落在深圳呢。政府的这种办事效率和政府的扶持力度呢，都是非常大的。我们的这个精力全部放在科技研发。 从制造到创造，从跟跑到领跑，今天的深圳有足够大的舞台供企业去创新、去创业，也有更加良好的环境让无数人才去挑战、去冒险。 深圳有一种独特的精神，作为政府来说呢，就是服务意识啊非常强。你把这个梧桐树栽好了，凤凰自然就会来了。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在即，今年线上服贸会平台持续开放，围绕五大场景提升用户体验。与此同时，卫生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2021年线上服贸会平台共改进升级了近40个功能点，充分利用线上空间无限可拓展的特性，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一伟透露，截至8月29号中午12点，纯线上参展企业4357家，同比增长40%。 比如说呢，我们在做云会议、云直播，在内容的一些回看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很好的尝试。会展行业啊，需要一些商务的询盘对接，我们在做一些线下的一些邀约以及线上的一些交流，做了很多的一些新的功能的开发。特别在线的交易方面，我们有个闭环，有了一个电子签约的这么个功能。这样的话呢，我们形成了一个展会洽贸服务整个的一个大的闭环。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透露，目前服贸会卫生防疫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在疫苗接种方面，按照无禁忌症者应接尽接的原则，所有人员均应全程接种疫苗。 鉴于德尔塔变异株已经成为目前疫情流行的最主要的毒株，那么这次呢，将流行病学史筛查时间由会前的14天延长到会前的21天，未排除感染风险者不得参会。在核酸检测方面，参加重要活动的所有人员需提供会前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会。 昨天是第18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今年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以规范使用地图，一点都不能错为主题。各地大力宣传规范使用地图，提升公众国家版图意识。请听总台央广记者周瑶的报道。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昨天上午举办了2021年测绘法宣传日浙江主场活动。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地理信息管理处处长朱敏表示，近两年浙江省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全省2000多家售楼部进行检查，发现并整改问题地图360幅。 一个房地产的置业公司在它的这个地图上面啊漏绘我们这个钓鱼岛啊、南海诸岛啊这种，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是我们整个地图监管领域的重点的整治的对象。 甘肃酒泉市也于近日举办了测绘法宣传日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公众对依法测绘和正版地图的了解，强化了公民的国家版图意识。酒泉市民小杨表示， 通过这个活动我学习到了，我们国家不仅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还有辽阔的海洋面积，这些国土面积的数据都是我们测量人员一步一步测量出来的。 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李永春介绍，对于问题地图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 问题地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危害国家领土统一主权完整，第二种呢表现就是危害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主要表现的就是违法标注一些涉密或敏感的信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地图从纸质单一载体走向多元立体载体，导航电子地图、互联网地图已经深度融入大众生活。李永春介绍，自然资源部将逐步完善多级联动的监管机制，会同网信等多部门协调处理互联网问题地图。 东京残奥会昨天结束了第五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在田径、乒乓球、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出色，再添16枚金牌。目前中国代表团稳居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总奖牌数突破100枚大关。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昨天是东京残奥会田径项目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有10余位选手参加比赛。女子铁饼 F64级比赛，中国选手姚娟以44米73夺冠，并刷新历史纪录。杨岳则以40米48的成绩获得亚军。今年37岁的姚娟是第六次参加残奥会，在往届的残奥会上，她已收获了4枚金牌。随后进行的女子200米 T36级决赛，史怡婷以28秒21成功卫冕，同时刷新了残奥纪录。 现在感觉很激动，虽然这一次差一点就破纪录了，但是也不遗憾，我还会继续努力的。 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赛场上也迎来了多场金牌赛，在女单 WS4级金牌争夺赛中，周颖以3-0击败了印度选手帕特尔，为中国乒乓球队再入一金。男单 MS7级金牌赛中，中国选手严硕以3-1击败了卫冕冠军英国选手维尔贝利，夺得了个人首枚残奥金牌。在下午举行的东京残奥会男子50米仰泳 S3级决赛中，里约残奥会三金一银得主来自云南的邹连康以45秒25夺得冠军。女子50米自由泳 S11级决赛在昨天晚间进行重赛，而中国选手马佳和队友李桂芝包揽了金银牌。此外，在轮椅乒乓球、轮椅击剑、射箭等项目中，中国选手也将继续摘金夺银。目前中国代表团以46枚金牌、29枚银牌、29枚铜牌继续稳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昨天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向记者表示，由美国的情报部门而不是专业医学机构来发布溯源调查报告，这本身就很具有讽刺意味，是谁在将溯源问题政治化也就一目了然。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从疫情发生以来一直支持科学开展新冠病毒溯源，但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反对将溯源工作作为甩锅的工具。曾益新指出，中国政府秉持公开、透明、科学合作的原则，全力支持开展科学溯源研究。2020年7月，与世卫组织先遣来华专家共同商定制定了工作任务书 TOR。今年年初，接待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正式来华开展病毒溯源全球研究中国部分的工作，并严格按照 TOR 开展溯源相关研究。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地方政府一起尽全力组织协调，完全满足世卫组织专家参访要求，去了所有他们想去的单位，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等九家单位，会见了所有他们想见的人，包括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和商户、社区居民、康复患者、罹难者家属等等。中方专家与世卫组织专家共同开展研究，共同起草报告，共同发布研究结论，最终确定了病毒出现途径的几种可能性。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是可能到比较可能，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传入是可能的，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并于今年三月份正式发布联合研究报告，受到全球科学界的高度肯定。为做好下一阶段溯源工作，中方专家七月份还向世卫组织专家提交了工作建议。曾益新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希望美方能够意识到病毒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真正的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对待，鼓励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支持科学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多国多地深入开展溯源研究。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28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28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259例。截至8月2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3293万4000剂次。 云南省瑞丽市解告国门社区昨天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至此全国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随着疫情防控态势趋稳向好，江苏、河南等地在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8月29日，江苏扬州市继续对邗江区、广陵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共100个居民小区以及上述四个地区内近14天内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居民小区各集中隔离点开展核酸检测。29日凌晨，扬州市连续下发了关于主城区封闭小区管理措施、农贸市场有序经营等三个通告。扬州主城区已有30个农贸市场恢复经营。扬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许林灿： 对连续封闭满21天的封闭小区自然村，我们以最后一名确诊病例离开小区自然村的日期来计算，调整管理措施，由足不出户调整为足不出小区。 目前河南省还剩下两个疫情中风险地区，河南省多地调整出入政策，郑州市个人核酸证明查验服务点全部撤除，市区公交线路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市民在各个高速口、高铁站、机场等地扫码测温正常后即可自由出行。开封市还全面恢复了除通往中高风险地区外的所有客运班车、城乡公交和旅游包车等。铁路方面，郑州和开封两地车站已经恢复开售前往北京的列车车票。郑州东站值班站长徐悦： 都是只需要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但是进京的旅客还需要注册北京健康宝凭绿码进站乘车。 29日，郑州市恢复餐厅堂食，个体诊所、理发店、电影院等在落实好防疫措施的情况下也都有序恢复营业。郑州普利中心一电影院经理李先生： 每两个小时进行消毒，每场都是隔座售卖，上座率保持在50%以下，然后零食和饮料我们现在是暂时不售卖了，包括不会让顾客带影厅里面。 洛阳市也从今天起有序恢复网吧、酒吧、电影院、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活动，恢复零售药店止咳、抗病毒、抗生素药品销售。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江春云同志，因病于2021年8月28日20时5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交接迎回安葬工作昨天正式启动，中韩双方将于9月1号在韩国仁川共同举行烈士遗骸装殓仪式，2号在仁川和沈阳先后举行烈士遗骸交接和迎回仪式，9月3号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安葬仪式。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数据，截至8月27号收盘时，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930亿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居民区29号遭火箭弹袭击，造成6名平民死亡。有关这次火箭弹袭击的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龚明29号晚发回的报道。 据总台前方报道员综合当地阿富汗媒体的消息显示呢，29号下午，这枚火箭弹是击中了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15区的一栋居民楼。那目前呢，还没有任何的组织和个人来宣称对袭击负责。那另外呢，据阿富汗当地媒体报道呢，美军在29号下午也在喀布尔实施了一次军事打击。那报道称呢，美军这次的打击呢是针对极端组织阿富汗分支的成员。那有情报显示，该组织的成员呢是正试图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来实施这个自杀性的汽车炸弹袭击。那么这是26号机场爆炸案发生之后呢，美军发动的第二次军事打击。不过呢，从目前我们所掌握到的信息来看呢，还不能确定美军在29号下午发动的这次军事打击与发生在喀布尔机场附近的居民区遭火箭袭击的事件是否有关。但是从总台前方报道员所提供到的信息呢，29号下午在喀布尔只是听到了一次爆炸声，而从当地有媒体发布的现场图片来看呢，在被打击的居民楼里有一辆疑似烧焦的汽车。那8月26号呢，喀布尔机场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方在28号曾经警告称，喀布尔的局势依然是非常的危险，在未来24小时至36小时之内呢，都很有可能再次发生恐怖袭击。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792444例，死亡637511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42938例，新增死亡病例337例。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29号说，飓风艾达当天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富尔熊港登陆，飓风级别为4级。据报道，截至29号中午，路易斯安那州有10万用户断电。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9号说，位于西南部拉赫季省的一座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弹道导弹和武装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0人死亡，65人受伤。据介绍，导弹击中该军事基地时，政府军士兵正在进行军事训练。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李潘奇，主播钟成、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